刚才我有说，所有的佛法都有它的因缘。 头先长老有讲错，佛法都有佢因缘。 不管我们是学什么佛法，我们相信佛在菩提树下，他有智慧心，他有智慧因缘。 唔理我哋学咩佛法，我哋相信佛喺菩提树下有体会缘起。 我们的所有的经验都是在，都是缘起的经验。 我哋所有嘅佛法都系缘起嘅经验。 佛也教法是靠因缘，靠当下的情况。 佛靠教法咧，亦都系靠因缘，靠呢个当下嘅情况。 依照当下的情况，他就教适合的法。 依照當下的情況，他就教適合的法。 那淨土法門他又在什麼情況下教？ 淨土法門在什麼情況下教？ 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賓比薩拉跟阿加達沙都的故事？ 阿舍世 王。阿舍世 王。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阿舍世王和他阿嬤 是 慧 提 夫人的故事？ 听过。佛出生，好像中国也是大人在出现在国家乱的情况。 佛出世都是在大人物出现国家乱的情况。 现在慢慢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乱的情况，希望慢慢大人才会出现。 现在我们世界都是越来越乱，希望有大人才出现。 是很需要的。 是有需要。 那佛也出现，好像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等，他们都出现在国家很乱的情况。 佛的出现好像这个孟子、孔子、庄子等等，都是在一个乱世的情况。 你们大概知道佛出现在的时候，印度分开变成很多很多小小国家。 大家知道佛出现的时候呢，印度就分开变成很多很多小小的国家。 跟中国的情况差不多。 跟中国的情况差不多。 那个时候有两个大的国家， 那时有两个大的国家。 那佛多半时间他就过在那个两个大的国家。 佛多半多一半的时间就在两个国家那里。 那个大的国家叫哥萨拉马嘎达，哥萨拉马嘎达，我不晓得中文是什么意思，无所谓。 有哥萨拉马嘎达这两个名字，那两个国家。 那哥萨拉马嘎达两个是在印度的北部，北中部。 这个国家在这两个国家在印度的北中部。 哥萨拉的首都叫萨瓦迪，是阿瓦斯蒂，是维国， 是维国， 是维国。 咁啊，首都哥萨拉嘅首都就系舍维国啦。 马格达的首都叫拉加嘎，怎么翻译成中文？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叫做 那个净土法门，佛也是教在拉加嘎哈。 拉加嘎哈 ，OK。咁净土法门亦都系拉加嘎哈嗰度讲嘅。 大乘佛教般若波罗蜜也是教在拉加嘎哈的灵鹫山。 大乘佛教亦都喺拉加嘎哈嘅灵鹫山嗰度讲。 那佛在的时候，两个国家有很好的国王。 佛在世的时候，两个国家有很好的国王。 他们很支持法。 他们很支持法。 那个哥萨拉的国王叫巴斯那利，马嘎达国王叫比比萨拉。 咁有两个国家嘅各自有佢哋嘅名啦，系啦，即系长老所说。 那两个好国王被他们的自己的儿子被杀。 咁两个好嘅国王咧，都被自己个仔杀咗嘅。 这是很乱的时代。 呢个系好乱嘅时代。 佛就是活在在这个时代。 佛就系活喺呢个时代。 那些小小国家一直在打仗的情况。 呢个小小嘅国家一直喺度打仗嘅情况。 那，佛又教这个净土法门在阿加卡，什么时候？那个宾比萨拉被他的儿子阿加达什都被杀的以后， 咁佛喺呢、这个拉扎格哈教净土法门系咩时候呢？就系、是、呢个频婆娑罗王被阿舍世王杀咗嘅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那个阿加达什都不是不好人。这是阿加达什都很有意思，这个人物在印度历史很有意思。 咁其实喺嗰个时候咧，阿舍世王唔系一个唔好嘅人，咁只不过系一个好有意思嘅一个人。 他不是不好人，不过他的善知识是很不好的人。 佢唔系一个唔好嘅人，不过佢嘅善知识系一个唔好嘅人，恶知识。 梵文有一个成语， 梵文有一个成语， 叫做什么世界什么是两件最危险的事情。 乜嘢系最危险嘅事情？ 第一是不好的医生，第二是不好的善知识。 两件最唔好嘅事情喺世界上就系唔好嘅医生同埋唔好嘅老师。 这是两件最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碰到， 这个我们两件最不好的我们可以遇到的事情， 比这个两个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没有比这两件事更加危险。 那个国王他有好的医生，不过有很不好的善知识。 国王有好好的医生，但有好不好的善知识。 那个他的善知识，他只想权力。 他的善知识只是想着权力。 不过他也是属于佛陀，他是佛陀的家人。 但他是属于佛陀的家人。 他叫 Devadatta。 他叫提婆达多。 你们可能有听过。不但佛陀的最后的生命无量劫，他还佛，因为他的嫉妒。他的嗔 恨，无量劫咧，佢都系害佛嘅，因为佢嘅妒忌心同埋佢嘅嗔恨。 不过佛没有生气， 但系佛冇生气。 不但没有生气，他用他来深入生法的海。 不但冇生气啊，但系佢用呢个提婆达多嚟深入法嘅海。 他以为他是菩萨， 认为他是菩萨， 因为他教他怎么忍法， 因为他教他怎么忍法。 那最后你们可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德巴达多他若活得到地狱， 最后这个提婆达多呢就活生生地跌了地狱。 那个时候他是皈依佛法僧， 他跌下去的时候他就皈依佛法僧， 所以佛他给他受记， 所以佛陀跟他受记。 他无量劫以后要变成都劫，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他无量劫之后都会变成一个独角。 不 过他不能够避免他的不好的业报， 但是他不能够避免他不好的业报。 那因为他是佛陀的亲属，他们都是属于很高的家，他也是一种人才。 因为他是属于佛陀的家族，所以他们都是一种人才。 如果他用他的人才来做不善业， 他用他的人才来做不善业。 我们也很多人就是这样，虽然人才，他们是用他们的人才来找很多不善业。 虽然是人才，但他用他的智慧来做这个不善业。 聪明的人才会做很有力量的业。 聪明的人才会做很有力量的业。 利根才会做很有力量的业。钝根他没有这个能力。 利根的人才会做很有力量的业，钝根的人没有这个能力。 德巴达多他也是很利根。 德巴达多都是很利根。 他佛回到他的故乡以后，他马上决定出家，好像阿难多跟其他的佛陀的亲属，他很用功在修行。 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好像佛陀其他家族他的亲属也都是立刻决定出家，他很用功地修行。 不过他的目标就是变成僧端王， 但他的目标是成为僧团的王， 为拿权力， 为了拿权力， 为赶佛走， 为了赶佛陀走。 那因为他很有功能，他是离根，他就很快学禅定，学神通，他的神通其实很厉害。 因为他是利根和很用功，很快就可以学到神通了，他的神通是很厉害 的。那你们可能知道，在印度人不但印度人因为如果有表示神通，那人很会受影响。 大家都知道，不是只是印度，任何人如果要表示这个神通，很容易就受到影响了。 那他给那个阿扎达沙杜王看他的神通，全靠他，如果